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第四节的浩浩汤汤。我们事不宜迟了，第八章的讲这个司徒伟了。 司徒伟，司徒伟是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建筑师。应该是广东人来的。其实他不是读建筑， 很厉害， 又是结构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civil engineer。structural engineer，mechanical 都捞埋 ，mechanical engineer， 所有嘅 engineer 俾佢玩晒。 系啊，咁多个牌喎，真系 好多个牌喎，咁多个牌，唔知咩 MIC 签晒。我哋而家啲人做唔到呢样。 in-house 搞掂， 但系佢就系就冇读过 architecture， 冇读过 architecture。 但系佢系建筑师学会会长。 唔系，但系咁多个咧， 真系厉害。 但系咁多个，嗱，讲到咁多个，我觉得佢做出嚟啲嘢咧，系真系好。即係好有味道 啊！佢其實據我哋知道，佢好有 artistic sense 嘅人。 係咯，即係睇出嚟係喂係有啲唔同。 誒，中意畫畫。 喂，呢個先係全才人喎！ 中意音樂，中意畫畫，中意攝影。 中意攝影。 直情係 painter 嚟嘅，佢係。 佢有擺個 畫展、攝影展咩都有嘅，係啊。咁啊，佢都好即係佢係好似係立法。 做過立法局議員， 立法局議員啲位甚至即係多才，即係 雙料議員。 係啊，係啊，咁佢啊，真係香港人嚟㗎呢個係啊，就喺聖保羅書院畢業，咁啊，然後咧去上海呢個聖約翰大學讀工程啫。如果大家上次我哋都講嘅聖莊啊，聖莊院， 佢話想讀 art 㗎嘛， 係啊，咁啊就係俾阿爸阿媽制止，冇得撈，咁佢讀工程，讀工程，讀完工程，但係佢自己就始終翻嚟做，就仍然中意讀 art， 就自己成日去，據我所知，一年有時要周圍去影相啊，去畫畫、寫生啊咁樣都做，咁啊。佢其實好多，佢都係一個好創作好豐富嘅一間建築師樓。我哋舊年都訪問咗佢其中一個 partner，叫做 IA Karim，一個印度籍 Karim 印度籍嘅建築師，但係講廣東話真係好流利。我哋上舊年我哋訪問咗幾個，就全部都鬼佬，但係全部都講廣東話叻過我哋，好有趣我哋真係。anyway， 我哋睇下佢呢個司徒偉嘅作品。啊！呢、這個唔講唔知啊！呢、這個就係而家個寶翠園。 啊！ 寶翠園即係而家別墅高樓大廈下邊有個商場啦。寶翠園嘅前身其實係一個炮台。炮台打完仗之後咧，就起咗啲叫即係平房式嗰啲政府公務員嗰啲合作社嗰啲宿舍設計。咁因為佢依山而建，因為上邊已經係嗰條路就即係 Hong Kong U 上面嗰條路啦，下邊就係、是、叫咩路啊？我都唔記得咗。anyway， 即係一邊高一邊低嘅，依山而建啊，開出嚟嘅成個西都係黑。 好， 下一張睇睇。呢、這個喺而家仍然喺度㗎啦。呢幅相 睇遠處啊， 冇錯，睇遠處即係 右上角 少少有啲尖尖地突出嚟嘅，就係油麻地，而家叫循道衞里。循道衞里 居道， 加士居道係啦，係啦， 加士居道即係個土地審裁處。 係，而家仲土地審裁處，你見到喺嗰個 而家 前面啫嘛， 係 啊，仲喺度，仲喺度。 嗰陣時可能唔係土地審裁處，可能 法庭， 法庭 係啊， 即係呢個 DGS 斜對面。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一間我個人呢條應該嚟 敦道， 呢條應該嚟敦道，係啊，係啊。下一張睇睇， 好啊。 跳一跳，我哋再下一張先睇睇係。翻翻去呢個循道衞里教堂先，係啦，呢啊嗱呢一個我就個人就好中意呢間教堂啊，即係佢我哋有時講到佢係依山而建，少少一個斜坡咁樣上去啊。咁我哋學建築嗰陣時咧，我最記得二年班有個教授就講，你要諗下咩叫 sequence of space， 咩叫 sequence of space 嘅意思，即係話你唔可以開到門就去就一間房。是嗎人嗰、那個 你點樣行嗰、那個 approach 係點樣 係啦要變因為你一個人要慢慢入尤其是入教堂係咪入教堂有啲人要有前廳後面甚至乎你未入去之前你點樣 淨化你嘅心係 點樣走上去 打直入又得，打斜上又得啊！你嗰條路你點樣引啲人入去教堂？你唔係直接入教堂。咁當然去呢個西係有啲腹地又有啲難度之處嘅，佢就去係好難好難做嘅，仲要夾間學校喺度添。係 啊，仲有間學校。 咁所以佢就係喺即係喺下面慢慢地有幾級樓梯嘅斜路上，跟住又打側門，就係而家我哋幅相嘅左下角 嚇。 咁然後就入一個前廳，然後再上樓梯，就然後入到個教堂嘅一個叫 foyer 嚇，然後先入個大教堂入邊嘅，即係嗰個 assembly hall 入邊睇睇。 下一張 嚇就係呢個就 呢個就係頭先圓形個窗 咯， 都係 圓形個窗咁。即係我哋嗰陣時學建築又係一樣嘢，即係你個 sequence of space 同你個 visual design 係有關係噶嘛？呢個嗱一上第二條樓梯。 你望到有一個 draw 你 attention， draw 你 attention， 但係呢件嘢喺室外有嗰陣時 就睇到 喎，啊，即係咪啊？好聰明，我覺得佢真係，係咪？即係完全做翻我哋以前讀書嗰陣時嗰啲老師教我哋嗰個嗰啲功夫仔出嚟啊！我覺得係點解我哋而家又做唔到？而家做唔到。咁你右手邊其實就係入教堂嘅啦，其實就係嚇。 哇！個扶手都好靚。 木嘅原裝嘅，即係其實而家我哋話要即係點樣保育咧？我覺得呢棟嘢真係要保育。雖然外邊咧， 唔係年幾一年啊？呢個係應該係60年 代。係啊，未入到嗰個古蹟辦嗰個。 但係外邊佢就啲物料佢就改過曬。但係個 shape 到方，如果我哋翻去前一張，我哋前兩張相睇下，係啦，譬如呢度咁樣，你睇下佢個有個 roof 咁樣甩咗出嚟。係嘛？咁中間有個大玻璃，即係你啲 solid void 嘅一啲， 佢玩嗰個 感覺啊，好強啊！ 玩嗰個 form 玩得好 靚， 好靚啊！仲有個小嗰個鐘樓咁樣，個 shape 嘅個 roof 唔係平嘅，有少少 微弧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嗰個十字架上面嗰個鐘樓咁樣係一個curve。嘅一個少少 curve 嘅一個 angular curve 咁樣嘅一個 design 嚟噶， 所以佢真係好勁喎！佢冇讀過或者純粹係做結構工程師去做到啲咁嘅 咁嗱，佢就我哋問過佢就 有冇啊？ 我哋嗰陣時問過佢個，即係舊年我哋訪問嗰時問翻佢個 partner Kareem， 咁啊問下 Kareem 有唱手嘅本 人當然啦，有 好勁嘅唱手， 係即係但係佢咧都叫都係一個即係把控設計嘅。佢好把控設計嘅嚇，好把控設計嘅，即係好多 idea 都喺佢出嚟。咁槍手當然有啦。我哋睇下下一張，呢個係一個樓梯上面嘅天窗嚇。即係頭先我哋又講過嗰個 sequence of space 啊。你諗下個樓梯一路咁樣用光啊，唔同嘅光帶住你，你嘅個天窗上 面。同埋個天窗都真係好仔細諗過，你喺中間就透明啲，兩邊又做翻啲少少嘅花紋。 係啊。 個花紋都諗過嘅喎， 啊，幾有趣，靚啊， 靚， 好啊，我哋睇下一張。好，啊呢個係個另外一個 project 叫李寶春大廈，李寶春大廈就喺上環中環交界啦， 而家都仲係 德輔度。 而家嗰棟係新李寶春，新李寶春大廈都係去嘅。咁啊， 嚇，先試嘅應該係。 係啦，個下面有個商場，我哋上一集講呢個萬怡大廈嘅商場，呢個下面都有個小商場。 當年咧呢間 building 係喺海邊， 喺海邊 係啦，咁而家填咗海嚇，咁啊所以咧就海邊個 design 咧就佢對海啦嚇，咁啊行出嚟就係碼頭，即係嗰啲孤呢可能就要托學嘢就喺門口噶啦。 其實我有時睇翻呢啲舊相好過癮，譬如你睇翻左手邊嗰棟嘢咧。咁鬼細咁鬼窄，即係一個 number 嗰啲又起到嚇，成可能都七八層樓高喎，即係啲設計真係好鬼搞笑喎！我覺得呢棟嘢啊，即係又好似三文治公司三文，我成日叫公司三文治 搭住 層 層 唔同嘅，有時煙肉，有時雞蛋，有時 可能 火腿咁樣 啊，個人夾錢起嘅 層層唔同， 真係好啊！香港其實即係又係反映到我哋當時嘅文化嗰啲背景啊，好 athletic， 乜嘢都有，炒雜碎嘅好多都 亂曬龍。好，下一張啊！呢、這個 呢個觀龍樓， 呢、這個咧就大家如果去開西環啦嚇、啊，都應該經過。 而家仲喺度嘅， 喺度，呢幅壁畫都喺度。 壁畫呢幅壁畫係我睇過係個直線，因為佢同另外一個 Michael Payne 係 合作， 係啊， 係佢老婆做嘅設計嘅，即係 Michael Payne 嘅老婆。 去用武式砌砌呢嚿嘢出嚟。 點解叫觀龍樓？好似有個故事，但我忘記咗啦。 好似話嗰個 plan 係似 一條 龍啊。 哦。 即係嗰個 plan 係扭嚟扭 扭嚟 扭去咁，似似一條龍咁樣。 因為個 plan 其實就即係好難做，因為第一嗰條西係斜 波， 係斜波。咁第二就全部都 double load。即是兩邊單位有些 single loader 我記得是一定是一些長條型的 shape 好、啊、 你一定要咬來咬去才 fit 到兩個 掣的當年當年攞不是攞什麼香港的是攞 國際賽賽 Auckland 的建築師會、 哦、即 是 紐西蘭 即可能是 Michael Payne 是 看一下一張、啊、這個外面 現在不是這樣的 改建緊， 而家改建咗， 改建緊 ，keep 住一部分。 我其實呢個年代嗰啲公共屋邨，包括呢一棟啊，仲有一棟我好有印象深刻、就是，就係都係斯洛維設計嘅，就係西九灣個明華大廈。 嗯，明華大廈，即係斜路啦， 佢同房協做好多， 同房協做嘅，即係又係嗰個年代嗰啲大，我成日覺得大小的 public space 是很多的， 嗯、 即係啲細路仔嗰陣時候去玩，譬如一個角落頭無端端有一個， 咁你就可以嗰度玩， 可以嗰度玩， 就喺度玩， 係啦，因為乒乓波台出嚟，咁嘅樓梯又可以玩一大輪，下面又有啲遊樂場咁樣，即係我覺得係 public space 係孕育咗好多關係出嚟嘅、 嗯， 即係公共空間。而家好似啲 public space 好弱化咗。因為一嚟可能有啲人又要驚啦嚇，行出去玩都俾人哋截你 個心態唔同咗。 心態 係啊係啊，有啲管理員即刻睇住你，以前真係玩到癲啊！呢啲 public space 嚇、嗯，我哋睇下一張。 嗱、 啊，呢、這個好有趣啊， 好得意， 好得意啊！兩浸一個有個，因為佢個 lift 嘅設計， 佢好似個 lift 係唔係層層停， 唔係層層停嘅， 隔層 隔幾層停， 四層好似 嚇、啊、隔幾層停，咁所以佢有啲人就要慳錢咧都基本上、嗯， 不過講翻北角村都係，即係隔 北角村都係 隔層，仲要係不過佢好怪喎，二四六八十咁樣樣。 但係有冇一三五七九？ 冇喎、 啊，哈！ 所以你行咯。 咁所以咧，我住三樓嘅，所以三樓個 lift lobby 嗰度變咗個遊樂場咯。 係咯， 係咯， 就係、是、咁樣， 就係咁啦。即係呢個都係咁樣。 但係咧之後咧就個 improvement 咧就層層又開翻曬啲窿，就俾啲 lift 全部層層停。 哦。亦都係我諗係一啲 cost 嘅問題，嗰陣時係嚇。 好，下一張 呢、這個角落頭有啲頭先我哋講嗰啲 pay area 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啊嚇，好緊要啲細路仔玩啊，老人家喺度乘涼啊。我以前明華大廈就夏天熱啊嘛，我最記得即係所有人都瞓曬呢啲地方啊。夏天嗰陣時喺出邊瞓嘅，攞住張 阿伯喺度捉棋啊， 嚇接床啊，而家唔得啦，俾人趕啦嚇。OK， 下一張睇睇。觀龍樓啦，入口啦，有幾棟而家仍然有啲相近呢個觀龍樓，觀龍樓都係一棟啦， 北角村啦， 彩虹村啦， 樂民係咪啊？ 樂民啦，同埋呢個北角健康村，係 啊，健康村， 係啊 ，Elvin 好數啦，健康 附近， 係啦，健康東村啦，而家仍然喺度啊，好好接近。 下一張有 一個，下一張啊，呢張相犀利啦，即係好似 冇乜。邊度會係咁樣做法 嘅啫？好大， 全世界未見過。 我都諗緊有冇地方類似咁樣做法。 全世界都未見過，點解可以呢棟嘢？ 我就係如果我住喺斜坡頂嗰個，我會唔會喺出面就咁瀡落去？ 其實好得人驚嘅喎，你諗下落大雨，水係咪會倒入屋嘅呢？ 試過好似有， 試過有出過意外， 出過意外，出過意外，山泥傾瀉嗰啲試過。 中大有個教授咧，好 impressive 呢啲嗰個年代嘅建築物，即係其實係呢個建築物同個 slope 嘅關係。 係咯， 咁啊出咗幾張 paper 咧，就係講啲建築物點樣騎啊、擒啊、坐啊、砸啊，同嗰個 slope。咁啊呢個都係一個經典， 呢個經典嚟， 經典研究對象。係啊係啊， 其實就唔係，其實係騎 真係唔知點樣住喺個斜坡隔離嗰啲係即係點樣諗法？ 好啊，咁我哋咧。翻嚟第五節再繼續啊！